Thank you.

红

枕而眠，含着热泪绣红旗，绣呀绣红旗，热泪随着针线走，与其说是悲，不如说是喜。多少年呀，多少代，今天终于盼到了你，盼到了你。Yeah. 人民的

双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 瞎猜、哎啊、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向阳开红梅花 向阳开，向阳 脚下踩，三九严寒，何所知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欢心百花齐开放。脚下踩，三九严寒，何所知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阳开，红梅花脚下踩，三九严寒，何所知？一片丹心向阳 千里冰霜脚下。